咨询电话010-8501-3045。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发布。去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66 本，比2016年的 4.65 本略有增长，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 3.12 本，略低于2016年的 3.21 本。报告显示，一成以上的国民全年纸质图书阅读量超过10本， 5.4% 的国民全年电子书阅读量超过10本，一成以上的国民平均每天读书一小时以上，18周岁到29周岁的青年群体日均读书时间最长，是最喜爱读书的人群。由亚马逊中国携手新华网发起的2018全民阅读大调查昨天发布结果，此次共收到约14000份有效问卷。调查显示，63%的受访者认为阅读像阳光一样是生活必须，认为阅读不重要的受访者比例不足1%，而且8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阅读能让精神生活更为丰富。昨天是国际古迹遗址日，全国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名单出炉，全国仅6个，故宫宝运楼修缮工程名列其中。宝运楼位于故宫西华门内，1915年建成，曾是收藏金石玉宝、珍贵秘籍的藏宝楼。2013年年底，故宫对其启动大修。潘家园旧货市场的自营文创品牌店潘家园礼物昨天在南锣鼓巷雨儿胡同开办了分店，将为体验北京胡同游的游客们提供极具北京特色的购物选择。广东现代艺术家司徒乔、司徒杰捐赠作品展昨天在国家博物馆开展，将展出这对兄弟画家的80件绘画和雕塑作品。两位已故画家司徒乔和司徒杰是广东开平人，艺术创作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上半叶，作品常常反映救亡的主题。明心石针，卡塔尔阿勒萨尼收藏展刚刚在故宫博物院开展，由卡塔尔皇室成员收藏的270件珠宝和280件稀世珍品，可以让观众更好地理解数千年来艺术与设计的发展演变。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3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数据显示，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无锡等15个热点城市新房价格总体保持基本稳定，其中北京新房价格同比下降 0.6%， 环比微涨 0.1%，二手房价格同比下降 6.8%， 环比下降 0.2%， 北京的二手房价格同比跌幅继续保持全国第一。记者昨天从市重大项目办了解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国家速滑馆等5个主要新建场馆已经开工建设，年底之前包括延庆冬奥村在内的26个冬奥工程项目也将实现开工建设。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婴幼儿奶粉生产企业飞行检查结果，雀巢、美赞臣、飞鹤、美庐4家婴幼儿奶粉企业存在缺陷。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呢，北京地区受到了弱气压场的控制，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那在午后呢，我们感觉到了风力增大，部分地区的扩散条件略微的好转。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3到4级。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度霾，西北部山区呢是有阵雨，东南风2级转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有轻雾， 东南风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是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衣物的增减。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又来到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欢迎季彤。这季彤今天来替超级英雄的班、哎、啊。 没错，我这属于是老钉子户了 啊，是吗？ 哎， 超级英雄您也是钉子户啊？ 不不不，我这个就是经常在这儿这个来出头露脸的啊。 哎、 也是人家赵亮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啊。 嗯、美队给你的机会，还是那个谁绿巨人给你的机会啊？ 他不是去跟着他们拯救世界去，所以我得在这儿跟着您说这个。 哎呦，这个今天季彤谦虚了一下，就引出了一个时间点啊。 哎， 谁拯救世界？这个。我们故事里边拯救世界的人多了、昨天晚上有一批人 对 到了中国 来拯救世界。 嗨， 不是，他是这样，这个、这个东西就是自打了解了这个就是动漫这一个系列里边吧，他拯救世界就是他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啊 哎、对， 因为如果不达到说让世界毁灭的那种程度吧、就这个坏事儿就让你感觉这坏人吧他没做到家、对吧，你都到了毁灭世界甚至毁灭宇宙的程度了， 哎， 那你说他还能再往哪儿坏？ 得有人来拯救。 哎，你要是把他这个阴谋给他破坏了，那这英雄就大的没边了。所以 哎，我觉得您对这个大反派赵亮的定义还是挺准的、 是吧、哎，这个一般反派都是他那样啊，光头，然后大肌肉，然后力量型的是吧、暴力的那种。 您都没说横肉、 哎，也不一定吧，有些那个超级英雄也这块儿的绿巨 人，绿巨 人 浩克， 哎，浩克那劲儿是吧？他，但是他有他狂暴的一面，他控制不住那一面啊。 需要您来抚慰嘛。这个话说啊，在今天凌晨，也就是昨天半夜的时候，1点多钟，漫威影业官方的微博发了一条消息， 怎么着？ 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推送当中告诉大家这件事情 啊。 他这个消息啊，说的。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件事情一头雾水，那怎么了？这就他们发一条消息，半夜一点钟发，说的这个话呢是这么个意思。 因为他是在美国那边的时间吧，他 他那个时间他 不是真不是 咱们这儿半夜他那儿应该 不是这意思、 哦、 一个宇宙里啊、 在一个宇宙里 没有时差他为什么一点多发有原因、嗯、 什么意思 那个排队排得太厉害了、 哦、嗨 说中国区的这个红毯活动粉丝区呢、空间已经饱和了 我的天 当时是劝大家啊能够、去看直播的看直播对对对、 啊、就是你 别到现场 看网上或者电视的直播 没错 就现场你进不去 是、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咱们这个现在迪士尼嘛在上海嘛是吧、 哎、 他在迪士尼小镇干这事儿为什么迪士尼大家都明白他后面就是迪士尼、 对啊我觉得他们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啊你看过去搞活动弄个走个红毯吧弄一礼堂就行了、后来呢、哎呀礼堂不够用了、算了改体育馆吧 哎 体育馆后来、 也不 行了那、改体育场吧 嗯 现在觉得体育场都不够大了咱们改小镇上吗 小镇上 还不行 那乐园 那下次是不是弄一群弄一个城市就整个全都是这 个红毯累死他们 哎搞了命了啊 这个 谁让他们老要拯救世界呢 这事儿啊其实在好长时间以前他们就发布了这消息、是说到了关于宣传他们的新电影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 哎呀、这个品牌哈、我觉得这几年下来其实不宣传的话也应该是 也挺厉害是吧 哎很是家喻户晓 钱他们真是赚的不少是吧 这个不可否认啊但是就是说他能够有这么多的号召力就是因为他把那个漫威世界里边的这个英雄啊全都给集中在一块儿 对 让他们一起去拯救世界 叫做复仇者联盟、 对复仇者联盟、过去呢是单打独斗的啊、就是你当然也有团队的啊你像那个我觉得那个 您是说电影这方面 哎电影那边、你像什么这个什么钢铁侠呀、 钢铁侠绿巨人 绿巨人这都是、 雷神 哎都是个人英雄啊、雷神、后来像那个什么那个那叫什么来这银河护卫队啊 嗯 是吧他就成了一个X 战警啊这些都是一个团体、反正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他都先把这个通过这一部影片的好几集把这个名气啊给他炒大 对 啊然后再让这些知名的英雄凑在一块儿、这现在连蜘蛛侠也加入进来了 季童啊赵亮 啊, 是 啊, 是啊 大鹏啊 还有、张帆呀、 您这是一什么联盟 这是一个吃货联盟 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件事情呢可能有朋友是昨天晚上去了啊 对对对 那去了的朋友呢估计就没听到我们的节目是吧还没赶回来吗、 不在网上也能听 哎对这个去了的朋友可能感受到了昨天这个热情呢确实是对于漫威英雄们对于这几年当中漫威影业他们的电影的粉丝们这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我就不知道啊因为他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上啊就是特别受大家欢迎这些片子这个票房也特别好影迷也特别多那他在美国本土有这么热闹吗 比这热闹多了、 比这还热闹 对因为他们讲英文我们他有时候听不懂、 ABCDE 这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说为什么这次有这么大的一个效应是因为他们来了几大巨头 嚯、 这个像、 就是那些演员来了 没错您可以当作是演员您可以当作是他们融合的非常好的那些角色都来了、对吧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把这些角色和演员是一一对应起来的、 你一提钢铁侠你就想起小罗伯特唐尼 他来了 是吧一提 Loki 就是、 汤姆希德勒斯 汤姆这汤姆希德勒斯这个名字还稍微有点陌生、 陌生吗抖森吗 对对对你要说抖森就大家就更熟了 然后还有绿巨人马克鲁法洛也来了、这回蜘蛛侠汤姆克兰德也来了、 这是最新的那个小蜘蛛侠 这些复联超级英雄来到中国呢就是人觉得这个机会挺难得的 是 所以就赶去凑个热闹 就是跟他们近距离的接触一下 今天一天的这个他们漫威干的事情啊就是在这个发布会啊、见面会啊刷屏似的就是他们几个坐在上头聊天底下朋友们呢跟他们聊发发问 也怪不容易的啊！你看他们扮演的那个角色啊，在影片里头是特辛苦啊，叮当五四去拯救世界得打 这个动静了。 对他们本人呢，你想想也得飞来飞去，叮当五四的在这参加这些宣传活动。 不是您这是到铁匠铺了吗？ 是，反正就这。挺不容易的特累、 这几年这个复联一和复联二这是属于就集合的这种电影吧这确实是获得了巨大成功、所以就有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复仇者联盟第三部刚才我们说了它的名字啊叫做无限战争很多人可能已经在这个影像的预告片当中感受过我们还是用声音再来体会一下即将到来也就是定档在5月11号登陆中国国内院线的这部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 There was an idea.To bring together a group of remarkable people. To see if we could become something more. So when they needed us, we could fight the battles that they never could. It's like to lose. To feel so desperately that you're right, yet to fail all the same. 每次那个音乐出来，当当当当当，你就知道复联来了。 就是可惜咱们这是一个广播的声音啊，这个咱们是一广播节目，但没有那个电视。 没错， 要有视频的话呢，再打上字幕啊，是吧？ 就各位听的时候跟我感受不一样，我看着季彤在听这个音乐，哎呀，那个带劲， 要了命！这个台词有时候你可能反应不过来，哎，但是那个感觉， 气势来了吧？ 但是这个片子也有朋友说啊，说这个复联三啊。在国内啊上的有点晚， 好像不是同步的，这个是吧？ 比国外晚啊。小齐说了，啊，说等国内上的时候，恐怕这钢铁侠的头期都过了吧？ 太 剧透了啊！我觉得他是不是告诉咱们在影片里边，钢铁侠就 真有可能哈，因为听到传闻了， 传闻说在之后就没有钢铁侠， 说四里面可能会出现，但是有可能是闪回 哦， 是吧？ 就是说在这一集里边，钢铁侠牺牲了。 哎，你别，你说我做不下去了， 或者说他隐退了，还是怎么样呢？ 反正小罗伯特·唐尼啊，曾经跟记者们说过，他是有意功成身退 哦， 因为已经演了这么多部钢铁侠，从2008年开始，他就跟这个角色一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那个第一部里边开始就是他， 就是有的时候观众这个跟演员他不在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感情线上， 对， 因为有的时候你们这么想，观众是特别希望这个演员一辈子就是一个角色特别好， 就跟人说那个狼叔似的，是吧？ 是吧？ 其实我想起去年金刚狼是吧？金刚狼三， 对对 对， 对 吧？最后他也退出了， 最后就已经 他也是把自己给写死了， 对 对吧？他不能再演了， 因为演员确实是他希望有更多的角色， 嗯， 他希望不要被囿于一个空间里边，永远都是这一。 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吧，是吧？他在这方面，你说你老让他在那儿那么折腾，叮当五四的，是吧？我其实用的， 你说的确实是钢铁侠， 对吧？哎，那他也受不了啊。 对， 但是你要换个人来演吧，观众还有点接受不了。 没错， 这个换人的，你像那个超人呢，啊，是这个蜘蛛侠呀， 嗯， 好像都换人了，对吧？换完了以后呢，他也得找 您得办两个宇宙连一块儿， 对对，那个 DC 的啊，包括蝙蝠侠也换人， 对对 对， 对 吧？他换完了以后，你总得有一个 适应 的 过 程， 对。 虽然他找的那个人啊， 真的， 尤其是你像超人的那个，他找的那个人，那个后来那个演员也有点 像 前面那个演员，演的大腮帮子是吧？也是那个照着那个漫画形象去找的。但是你总是觉得他好像太嫩了，他没有原来的那个 是 好 是 啊。蜘蛛侠也是这样， 所以对观众还是有这种感情，他希望这角色能够永远固定在一个人身上， 行吧？ 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他客观啊是做不到的，所以呢有可能在这部电影之后，慢慢的我们就会看到一些角色退出，慢慢的有一些演员就不再来演这样一个人物。那么刚才 至少在复仇者联盟里您看不到他了， 很有可能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感情的告别时刻，是吧？ 是。 那个今天呢咱们就利用这件事情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请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在您的那个登录的页面上，在留言区写下漫威英雄里您最爱的那个名字， 您的最爱啊，已经有人发了啊，这是安 谁居多啊？我们看到这个当中好像钢铁侠还是多， 还说钢铁侠的多， 这个刚才说了，这个复仇者联盟三呢，他是5月11号来，盛伟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留言是这么说，他说复仇者联盟三虽然没看，但是我想到了前两年看蝙蝠侠大战超人的时候 啊， 您看的那个公司是吧 DC 的那个、 他说那个拍的就有点可笑啊， 是 因为蝙蝠侠是人类，超人是外星人，蝙蝠侠打得过超人吗？ 嗨， 这个事情其实在一直在很多就是我们说普通影迷当中啊，是有这样的一种反应。但是我也听赵亮跟我讲了，赵亮他在联盟里面混的久啊， 混的久， 他呢他有一个这样的说法，他就说啊， 在这个复仇者联盟当中，其实有的时候神话和所谓科技、现代科技是联系在一起的， 它 并不是割裂的。 就是刚才咱们所谓说的漫威宇宙啊、DC 宇宙啊，它 都有神话人物、 设定了那么一个环境。这个那个系列将来可能还会有，叫做它叫做正义联盟。 正义联盟， 这个有好多的新人会出来。上一集出来那个海皇是吧？ 对， 他们都会有各自的这个神奇的地方。这个东西呢，它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你想，你比如说这漫威宇宙，它还虚构了一个什么宇宙编号啊？就是好多朋友在网上会说那个叫什么 Earth 199999，是吧？ 199999，您说的真对， 是吧？ 我们今天在推送的标题上就跟您说了这样一句话啊，这个 Earth 199999，您别查，您别搜，您能不能一口说出它的名字？准确名称 到底 是什么？ 它这个代表了什么？ 对吧？这据说漫威粉都非常的了然于胸。 那到底那个 DC 的那个它有没有 编号？ 你说漏了。 这个也是问问大家，请教一下各位漫威的这个叫死忠粉是吧？刚才已经有朋友在发言了，那么我们还是结合今天内容，请您写下您最爱的一位来自复仇者联盟里面，或者我们就这么说吧，漫威超级英雄里面您最爱的名字。刚才说到了复仇者联盟三，其实在这之前呢，有若干部的像季彤刚才描述的这些个人的系列电影， 美国队长 已经很深入人心了 啊，是吧？这个是蜘蛛侠是吧？金刚狼啊，这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因为每一部片子出来以后，包括现在什么蚁人是吧，这个都看的是津津乐道的。 季彤，你本人如果说，因为我们不是那种特别特别迷恋的啊，但是呢，这些片子基本上还都涉及过。 对， 就是钢铁侠您看过了，美国队长也看过， 都看过。 然后什么雷神啊，蜘蛛侠、都了解过。您最喜欢哪位？ 那我当然还是喜欢狼叔。我得叫狼哥或者说狼弟啊， 我明白您的意思， 差不多这个年龄。 您喜欢的是在 X 战警那个故事当中的？ 不，因为金刚狼最开始他是独立的， 对， 就是有金刚狼的时候还没 X 战警。这个金刚狼他比较这个怎么说呢？比较奇特，他和 X 战警的关系呢和其他的那些 X 战警不太一样。他是一个。一开始他是个独行侠，他的出身是很奇妙、很奇特的啊，或者说你也可以理解为很悲惨的。他是被做了这个实验，而且是一种非常不人道的、特别残酷的那个实验啊，产生变异，他的身体里边这个被那个叫什么特殊的那个金属给浸进去以后，他才产生了那种变异。其实他是非常痛苦的，他本人特别痛苦。他你别看他特别威风，咔一下一伸手，那个大刀就出来，咔咔把人 叮当五四 啊，就叮当五四就来了。但是他的身体承受了很大很大的痛苦。为什么？你看到第二部、第三，尤其是到第三部的时候，他的身体实际上已经承受不了那种金属的那种侵蚀。实际上他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他特别痛苦， 对， 他特别想要离开这个世界，选择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还有好多他放不下的东西，他要把这些他想保护的或者说他想完成的事儿，他得做完了才能安心的离开。 对， 那么他你看他一开始把那个博士是吧，那种状态他怎么能放心呢？是吧，他要养活他，他要给他挣钱，要不然怎么会去开那个什么共享的那个汽车呢？是吧，所以开专车啊，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他很不容易的，所以当后来这些事情他都可以放下的时候，他终于可以含笑离去了，而且他又有了一个传人啊，那个小姑娘是吧，以及又产生了一个变异的这么算是像他女儿一样的那种感觉。 您讲了这么多我觉得不对呀。不对呀。 为什么？ 据我的了解，您不是这样的人呢。 我不是 这样，您不是这样的人。 你的意思，我是灭霸那类型的。 您应该喜欢的，我让我想想啊。我琢磨半天，我今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说，季彤应该喜欢漫威人物当中哪一个呢？ 你觉得？ 那是非斯嘉丽·约翰逊 啊， 是吧？莫属啊。 你说的是那个 黑寡妇吗？ 那个 是吧？ 是那个美女。 男福尔摩斯说必须黑寡妇 啊，因为我跟季彤一样是男的。 可能我觉得如果我是这么选的话，我还是得选金刚狼。 金刚狼， 因为我们年龄， 但是问题在这里， 这个年纪啊，年龄阶段相仿，同龄人嘛， 明白了，这喜欢不对啊，你应该喜欢更年轻的吧？这样，我刚才说金刚狼的时候，其实让我想到很多人物，在漫威当中，我们了解的不太多，但是仅仅知道的这几个人当中，就有很相似经历的很多人。你比方说绿巨人是其中一个，也是做试验，它其实是药物的作用嘛。 对对对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蜘蛛侠， 不 被蜘蛛咬了。 有一个人就是做试验，但是让他成功了。 哦、 他后来作为了这个复仇者联盟当中的一个巨头。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就那大红脸 米国队长 啊、哦，美国队长 啊，美国队长也是， 是吧、 啊？他实际上也是一种变异的。 美国队长是如何诞生的？我们讲的没有什么权威性啊。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这样的超级粉， 嗯， 但是我们有一位这个大师啊，在他的节目里面曾经跟大家说过， 哦、 这个美国队长如何诞生呢？我们用一个小小的片段来听一下当年的《话说天下》节目吧。《话说天下》里面有这么一段啊，叫《美国队长是如何诞生的》。 他是一个出生在布鲁克林贫穷爱尔兰移民家庭的男孩，体弱多病，父母早逝，很有正义感，却因为体质太差当不了兵，平时只能靠画画为生。不过经常挨欺负的他有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后来他被科学家改造成了完美的格斗体格，与巴基一起远赴欧洲拳打希特勒，成为了国民英雄美国队长。 美国队长就是这么诞生的。 嗯嗯，他这个实验是一个成功的实验， 就是其实他原来很弱小的嘛。 对对对， 这是如果今天来看的话，很多人就觉得套路嘛， 哎， 设定一个开始弱小被人欺负， 嗯， 没有就是空有一腔的热忱， 哎， 但是报国无门呐。 其实和他一样差不多的这个试验品还有好多， 嗯， 啊，这个他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也有不怎么成功的， 不成功的 啊， 嗯， 这个他我记着有一个那个叫冰人吧，那个就是有一集里就是他的， 你这说的就是他的兄弟吗？ 战友 巴基， 哎，那个战友啊，就是缺一胳膊那个哈， 嗯， 这个他那个经历也挺痛苦的， 嗯， 这个金刚狼也属于那个是吧？这个比较残酷的那种，他不是被做一种善意的改造， 对， 但是最后结果都是变得无比的强大， 嗯， 啊，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套路， 设定 就是说这个凭空来一个说，哎，说出。生就是地球上就有这么一个超级人， 那就不好玩了。 哎，他觉得这封建这属于封建迷信，不可能的，他得给找点所谓的科学依据。 嗯 啊，他们这种片子我觉得不能被， 就是，他得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怎么转变？ 对，因为他的这种电影呢，基本上都来自于那种漫画，天马行空的创意。 对，所以。刚才有一个问题，漫画这些人物怎么来的？他是一个一个来的， 哎， 他有可能慢慢写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他算不上科幻片，他只能算是一种神奇奇幻， 奇幻， 哎，就这一类的。 因为有了雷神了，是吧？ 因为他没有说一定的科学道理。 嗯，好看，朋友们最喜欢的来自漫威队伍当中的人物的名字，嗯，依旧说美国队长，那是最接地气的。 哎，这个说美国队长，还有 斯文也说最喜欢就是钢铁侠。 对，钢铁侠，你看啊，黑寡妇刚才是南福尔摩斯啊，这个各种联盟都挺厉害啊。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嗯， 刚才说了Earth 199999， 它的 含义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 考考各位漫威粉，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四点有戏，一会儿继续聊漫威超级英雄。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上回洗裤肠子，脏水沁了他的药材婆了，愣讹我半袋白面。 您犯不着跟他较那个劲，人家信的是玛利亚， 他信玛利亚，我信观世音，我就得矮他一头不成？他几年后头有耶稣戳着，我屁股后头坐着弥勒佛呢。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记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ichael。 对，

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四点有戏下半时段了。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我们伴随着《复仇者联盟》第一部，当时那个应该是开山之作啊，这部片子的音乐，一起进入今天下半时段，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马上就要到来的《复仇者联盟》第三部。叫做无限战争， 是， 刚才说了这个无限战争呢，它虽然名字起得很大，但是这当中有很多人是不是就离了这一集就离开了，这让很多人也确实有点唏嘘不已啊。 越是大战，可能越会有牺牲的。 他们说灭霸太强大了，是吧？ 哎，对， 这个、打个响指，这宇宙就没了，是吧？ 就是，其实我觉得他的片子拍到这个时候，他必须要承认啊，就是也不能说完全的，就是说这些人都啊自始至终全是无敌的，对吧？ 关键这就是矛和盾了。 哎，对，他还得。也是有更人性化的一面，所以呢，你就再搭上其他的一些这个外在的原因吧，这些致使呢，可能有些角色要离我们而去，啊，当然在遗憾当中呢，可能你会更怀念他。我觉得小罗伯特·唐尼还是一挺聪明的人，是吧？ 厉害， 哎，他要在 知道急流勇退， 巅峰时刻，急流勇退， 啊， 这个将来留给大家的全是好。你要奋到狼叔那个时候，哎呀，那么痛苦。已经老成那样了，然后还得 据说演员本身这个也有身体有疾病， 对呀、对这个所以这个都是不同的作风吧， 呀、这个事情就是从电影看人生啊，是吧？ 哎，对，其实对于这些演员来讲，这个电影里的角色有的时候跟他的那个思想啊，他的人品啊，他的个性，有的时候你不能够截然的分开，对吧？他是 说得好， 有可能跟他有 都是要相对的东西， 对，要不然你也不可能把这个角色演得那么好。 对，刚才我们说过了，《复仇者联盟三》即将到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哎， 我刚才说啊，在复联，哎，这么说吧，在漫威超级英雄的名单当中，你最愿意和谁做朋友？ 哎，这个好多朋友，这个也是一看就是漫威的影迷啊，说我最爱的，你像威廉斯斯就说我最爱的奇异博士、钢铁侠、雷神。还有他弟啊， 还有他弟， 对、雷神他弟就是 抖森，就永远离不开呗。 哎，这个还包括是死侍啊、蚁人呐、惩罚者呀、杰西卡琼斯啊、什么格鲁特呀，也真的还有的我还真都不知道，因为漫威除了电影以外，它更大的那个 漫画人物， 漫画 非常多 啊。 现在进去的还是一部分嘛。 这所谓的漫威的宇宙、漫威的世界，它实际上是从他那个漫画里来的。哎，有朋友给了那个答案，说咱们刚才您说那个叫什么，也饿死199999啊，说那就是各种宇宙的编号 啊。 实际上具体到这个漫威宇宙的话，它的宇宙编号就是这个。饿死199999， 刚才说过了这些漫威的英雄人物的名字，还是继续啊，征求您的最佳的答案，也就是说，在漫威超级英雄名单里，您最愿意和谁？ 最爱是谁？ 对，最愿意和谁做朋友？ 哎，做朋友做得了吗？人家都拯救世界去了，哪有功夫理你？ 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你说你是吧？ 是 你不用上四点游戏了 啊！哎，就我可能就是因为有了赵亮这样的朋友啊， 才上了四点游戏。 对啊，他拯救世界去了，我就在这儿拯救你呗。 好哟，好吧。哎呀，说的我城堡里的什么？ 哎呀， 来，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在漫威这个系列当中一些人物的生平。刚才我们 生平 是生平嘛，是吧？ 啊， 他们是活在这个故事里的嘛？ 他们的经历、啊， 对对对，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那个。美国队长的诞生， 哎， 其实美队诞生呢，不能不提另外一个人物，就是我们知道在美队的那个内集当中，他的一个对头，其实是一个队伍当中的，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钢铁侠，实际上他们俩人有个对立， 他们这个对立呢，其实是某一种叫做对世界观 啊， 对于这个自己的这支队伍怎么带， 对， 有一种分歧。 对，我以为你说的是冬兵呢，其实不是冬兵，是钢铁侠。 对，冬兵其实是 那一集里就是因为冬兵， 没错， 所以他俩产生了分歧。 是的，那么我们刚才听过了美国队长的诞生，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钢铁侠是如何诞生。钢铁侠这个人物的诞生，实际上还是得归功于在漫画当中创造他的更早一些的这个老爷子。 哦 啊，我们知道每次一说这个斯坦李老爷子、他其实每一部当中好像都还客串一下。 斯坦李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老爷子啊， 那么大的岁数了， 对、 啊、 他有时候在彩蛋里出现。 是，那么我们听一听当时这个创作过程。我们听到的还是我们啊非常悠久的这个优秀的节目《话说天下》里头的这一段，关于钢铁侠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冷战的紧张局势与国内的反战情绪启发了斯坦李， 他创作了一个新型的超级英雄钢铁侠。那么钢铁侠是否也有原型呢？斯坦利发现当时年轻的读者们非常憎恨战争和军队，所以他就造就了这么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英雄。这个人是武器制造商，还是个富有的实业家，于是钢铁侠诞生了，而他的原型就是美国的商业大亨霍华德·休斯。霍华德·休斯是成功的商人、飞行员、电影制片人和慈善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就像钢铁侠一样，霍华德拥有着传奇的一生。18岁的他便放弃学业，继承了父亲的石油企业，但他并没有像其他纨绔子弟一样挥霍家族的资本，他依靠自身的财富进军电影行业，代表作品是他自编自导的空战史诗片《地狱天使》，可以说这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霍华德还是一名出色的工程师和优秀的飞行员。1932年，他创办了休斯飞机公司，研发了休斯 H1 飞机，并且在1937年亲自驾驶这款飞机，创造了从洛杉矶到纽约的飞行时间记录。二战期间，零式战机和地狱猫战机的设计都受到了 H1 的影响。那么漫画中的钢铁侠呢？他本名叫托尼·史塔克，是一个精明世故的科学家和武器制造商，他被击中了心脏，就制造了一副钢铁之躯来保护自己，并努力拯救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 刚刚听到的这段是来自文艺广播当年的《话说天下》当中的一集，说到了美国队长以及钢铁侠的诞生。刚才听到钢铁侠是如何被创造出来，他是有原型的。 哎，这个原型，这休斯这个人特别的有 休斯厉害。 从小他就是一个就是特别爱动手的那种小发明家。 啊，对，不是打架啊， 哎， 动手能力比较强。 11岁的时候，人就自己组装那种矿石收音机。 对， 哎，还捣鼓出了休斯顿的第一个无线电台。12岁的时候呢，发明了一辆自动助力的自行车。跟现在那小电动车似的。13岁就能拼装出摩托车来啊，买点散件咔咔咔一拼拼摩托车。哎，到了1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驾驶飞机，并有了飞行的经历。 对， 你看人家这时候在干这个， 你别 我那个时候我哎呀我还挺好看的。 你玩各种飞机游戏是吧？这个刚才提到的 比不了啊。 这个休斯呢，大家有一个可能共同的回忆吧，就是当年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曾经塑造过他的。这是他的形象， 对对对，就是， 在那个 他的传记 应该是飞行家吧，没记错的话， 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飞行家。 刚才这个朋友依旧说这个话说天下经典啊，可是您把这个话说天下当时我们听到这一段的这个播讲者的名字可能搞得有点混淆了 啊。您提到的这位呢应该是早年的话说天下的播讲者， 不是阿龙，是 这个 声音是阿杰。 对， 阿龙是那个京味的那个范儿， 没错。刚才很多朋友都在说自己喜欢的啊，愿意跟漫威英雄当中做朋友的是哪位人物呢？ 三哥说了，绿大胖我最爱，我告诉您， 绿大胖 绿巨人，我告诉您，我也挺胖的， 嘿，但是我可以证明一下，季彤其实跟绿色没关系， 要命。你那意思就是去拯救世界那位，他 不是每次都变绿吗？ 他也变，他更绿啊。 对， 到了到周五那封建会的时候 啊， 是吧？ 你有所指啊。好，我们还是说回您刚才说的绿巨人。绿巨人曾经有过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演员 啊， 跟蜘蛛侠可能这个演员是没法比的，但是他有两版不同的，或者说气质各个方面都不一样的扮演者。从一开始呢，我们知道了李安导演曾经有一版绿巨人， 对， 你还记得吗？ 对， 是我们最初接触的绿巨人， 应该是我们知道的这个片子，知道这个角色的第一部片子。 在那部片子里面，其实他也讲述了就是一个这样的超级英雄的诞生，他是有多么的痛苦，有多少的矛盾，有多少的折磨。 对， 那么这个片子里面反映就是他跟他自己这一段啊，反映了他跟他自己的生身父亲有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其实非常明晰地告诉了一个超级英雄的诞生并不是一个他自己让自己特别兴奋特别的欣喜若狂的事情， 就是而且没有人说我就是从开始我就目标我就是要成为一个超级英雄，然后我就怎么样，他都是 甚至他跟他的父亲之间有巨大的鸿沟和矛盾， 有的时候就是被迫的，你知道吧？ 来，我们听听当年的这一段，这配音也是很经典啊。 波儿子，听我说， 我找到办法了，为了我，我的细胞也可以改变，只要获得足够的能量，只是不像你的情况那么可靠。儿子，我需要你的力量，我给了你生命，现在你必须把这一切还给我，那样能使你的生命更加发扬光大，更加威力无比。 别干了， 别干了，别干什么，别干什么。你想想看，外面那些穿着制服的家伙们整天耀武扬威，发号施令，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全世界，想想他们造成的伤害，对你，对我，对全人类，知道吗？我们可以让他们，让他们的国旗、政府和国歌化为泡影，眨眼之间，你和我，我宁愿死。哦，你这么想，那你就去死吧，去脱生吧，去当英雄，把整个世界踩在脚下，别再让苍白无力的宗教文明腐蚀人类的灵魂。 你走， 你不用嚎叫，你的人类的可怜虫。好吧，我走，我现在就走给你看。 通天， 刚刚听到的这段是久远的记忆了，当年李安版的绿巨人当中的一段。三哥说疯狂的爸爸绿大胖难怪这么爆炸呢。 对，他的这个不同的版本里边的这个不同的导演嘛，他导演的那个思想会在他的影片里体现出来。对吧，你看李安导演，他肯定就是他的那个片子肯定不会是纯动作啊，就是 人文的东西很多。 对，它里边的思想性很强， 是 你得琢磨。 刚才听到这个让我想起来，后来换了演员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的马克·鲁法洛哈，这名演员呢，其实我开始接受这新的绿巨人的时候还有点难受。 对， 但慢慢慢慢的，你在几集当中，尤其是他复仇者联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 对， 他把这些人放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们逐渐有了在故事里面的这个情感的联系，于是你也就好像接受了这么一个设定。 其实它是一个特别美国化的东西啊，因为整个美国嘛，有人就形容说它就是一个这个怎么说，一个沙拉啊，就是一大盘子啊，这个里边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材料，是吧，这个形容从各个国家移民来的这些人，然后呢最后都撒上一个美国味的沙拉酱，然后融合在一起。 反正至少电影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东西很多。 哎， 刚才有朋友在说这是 John V， 他说康斯坦丁 啊， 这也是漫威当中的人物哈。 对， 然后斯文说我喜欢跟锤哥做朋友， 锤哥 哈哈，雷神， 雷神啊。 然后 这个呆呆小熊给这个好多的这个漫威人物都编了一句这个应该算诗吧， 什么土豪傲慢钢铁侠，美国队长， 哎， 年龄大，等等等等吧，哎，太长了啊，咱就不一一的念了。我觉得一看就是对这个漫威世界特别了解，对这些人物 这是他很 喜 欢 的 但是说到这里，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很多人朋友没有提到我喜欢那个人物 谁啊？ 就是那个谁吗？ 你 奇异的那个 博 士吗？ 士啊， 对吧？ 刚才有朋友提到 了 喜欢，对对对，那个， 奇异博士卷福，你们难道不喜欢吗？ 哎，人家威廉斯不是第一个就是最爱就是奇异博士。 奇异博士其实在这个当中，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对对对，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么一小段，就是奇异博士当年就受伤之后去了大山深处啊，去了东方寻求帮助的时候遇到古一法师。 哎， 我们来听一听其中的这一段。 我在尝试把这个洞弄得更大点，从而见多识广，可如今知道这个洞能再大点，大到你无法想象时，你却拒绝这种可能性。 我拒绝是因为我不信什么关于七卦脉轮的神话故事，也不相信什么精神力或者信仰的力量，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灵魂。人类是物质的，仅此而已，你也只是这宇宙中的一粒微小而又无关紧要的尘埃而已。 你太小看你自己了。 哦，你觉得你已经看透我了，是这样吗？其实是我已经看透你了。